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0集，小提琴参赛视频，热搜警告。南慧瑶见秦冉不说话，直接拿过来。 哎，什么比赛？你弄得这么神？ 话说到一半，南慧瑶的声音忽然顿住，卡在嗓子里。在他对面，邢开正拿着筷子吃饭，见南慧瑶似乎顿住了，他抬眸道：“ 苏妈。”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南慧瑶手中的策划项目抽过来，一边吃饭，一边不太在意的开口道：“ 看到什么都……” 半晌，他抬头看斜对面坐着的秦闪。 冉姐，我没看错吧？这比赛是 ICNE 国际赛？ 上次南慧瑶给这行人科普过 ICNE 比赛，这是物理界级别很高、含金量很大的比赛。邢开跟楚恒都记得很清楚。他身边的楚恒看了一眼邢开手中的策划项目，目光也转向秦闪。 你让我们跟你组队明年五月份报名？ 上次秦冉要参加明年五月份的 ICNE 的初赛，楚恒跟南慧瑶一行人都知道了。不过楚恒没有想到秦冉竟然要带着他们一起参加这个项目。 不是，楚恒，你看清楚一点。 南慧瑶也回过神来，他略显僵硬地把吸管扎进可乐瓶，狠狠喝了一大口，才道：“ 你看漏第二行的字了。” 邢开把策划项目往楚恒面前一拍，楚恒低头，面前的纸上第一张标题第二行的黑体字 ICNE 决赛。楚恒把筷子磕在了桌子上，他一向以清冷淡定自持，此时面容也忍不住僵硬。 所以你之前要参加的是明年二月份的决赛？ 大一去参加一群研究高材生的 ICNE 决赛就算了，还要带上他们三个坑。秦冉随手把可乐放下，又拿起筷子点头。是啊。 你哪里来的名额？ 楚恒又看了策划项目一眼。秦冉顿了顿，他吃了一口饭，低头含糊着开口：“ 就说去不去吧。” 三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秦冉既然找到他们，就说明他是来真的。虽然这 ICNE 决赛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 算我一个。 南慧瑶一拍桌子，楚恒点头，脸上恢复了以往的表情。 我不确定能给你帮多少忙，我会尽力。 邢开默默举手。 冉姐，你确定要带我吗？ 那就这么说定了。 秦冉翘着二郎腿，一手搁在桌子上，一手拿着筷子说道：“ 名单我已经报上去了，下午我带你们去见江院长请假。 要搞研究，大一一些课程就要放下了。”下午3:30，秦冉拿着书从图书馆出来，带着其他三人去找江院长。江院长中午就得到了秦冉的消息，一直在办公室等着。 你们四个人组队。 江院长看着面前的四个新生队伍，想了几分钟，就给其他三个人批了假条。 有这个机会能去试试也好，我们京大拿过的最高成绩也就是42名， A 大也差不多。秦冉，你的话要是能超过42名，近30名，打破两校的历史记录，那最好。 他说完就把其他三人的单子批好。等一行四人走后，江院长看着身边的助理沉默了半晌，开口道：“ 我是不是对秦冉他们的要求太高了？这个是 ICNE 国际性的项目研究，不是随便的一个实验。 这种创新类型的研究项目需要创造新的东西，全球顶尖的100支队伍，其中更有参加过两三回的博士生，别说拿到前30名，就算拿到中游的成绩也不可小觑。京大跟 A 大全球排名也就五六十名，在这种比赛要是能拿到前30，也是历年学校排名的一个重要指标。江院长怀疑自己有些太飘了。楼下，南慧瑶默默看向秦冉。 冉冉，你不是人。 邢开看了一眼秦冉，也默默点头。秦冉换了一只手拿书，他侧身看向纪神，眉眼挑着。嗯， 我是说，你明年2月份就去参赛，我以为江院长会让你去国际长个见识，没想到他直接让你拿名次。 南慧瑶一中午显然是做过 ICNE 功课了，把所有消息给秦冉一列。 啊，还是30名。冉冉，我会尽我最大能力不给你拖后腿的。 在南慧瑶这些人心中，秦冉直接去2月份的初赛就够逆天的了，还要拿前30名。很显然，江院长是对秦冉有足够的期待，对他的实力也有足够的信心。拖着他们三个新人，江院长还有这么高的信心？南慧瑶真觉得秦冉没有最变态，只有更变态。其他两人也默默地看着秦冉。秦冉一直关心比赛的研究项目，从来不查比赛的历史记录。行吧，四个人在路口处分道扬镳。 我怎么觉得冉姐那样子并不为前30名紧张？ 邢开顿了顿说道。南慧瑶啊了一声。 啊，怎么可能，他应该也是紧张的吧，我看他眼睛里有血丝，这几天肯定没睡好，前30名的压力太大了。啊，不过要是能达到前30名，我最少少奋斗10年。哎呀。 楚恒看着秦冉的背影没有说话。这三人自然不知道秦冉确实压力有些大，但却不是因为江院长。江院长希望他能进前30名，但秦冉跟徐校长也有规划。3月份，徐校长要举行研究院的继承人仪式，这个 ICNE 比赛，徐校长直接让他奔着前3名去的。比起徐校长的要求，江院长的前30，在秦冉这边确实没有什么压力。云锦小区，秦汉秋一手拎着菜，一手拿着手机跟秦冉通话。 冉冉，你跟小程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呢？哈，你叔叔给小林请的老师昨天到了，就住在我们对面。你回来啊，我们一起吃饭。那个老师啊，秦管家说非常厉害。 手机那头，秦冉走到了休息室后才回了一句。 那这个星期六。 秦冉也想看看秦修晨给秦玲找了什么老师。虽然之前他有让秦玲有问题询问陆之行，但陆之行现在忙于工程，不可能跟以前一样手把手的教秦玲，只能给秦玲指一些大方向。两人挂断了电话。秦汉秋过了马路，刚要往大门的方向走，一辆车就在他的面前停下。秦汉秋往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向前方。车后门被拉下，从上面下来一个穿着浅黄色大衣的清丽女子。她一抬头，秦汉秋立马就认出来，那正是秦宇。 爸，好久不见。 秦宇站在车门边，他看着秦汉秋，抿唇笑了一下。秦汉秋转身，刚想要走，秦宇叫住他。 是四叔让我来告诉你，他想请你跟小林吃饭。 他说的四叔自然是秦四爷。秦管家并没有跟秦汉秋提秦家现在的一些事情，不过秦汉秋也从秦管家口中听过一些秦家四爷。 秦汉秋往回跑的速度更快了，他准备回去再问问秦管家。身后秦宇看着秦汉秋的背影站在原地半晌，又转身坐到车上，开车回了他跟宁晴的小公寓。门是开着的，宁晴正在跟老家那边的亲戚打电话。 啊，你说你在电视上看到了冉冉啊？啊，是的，没错没错，那就是冉冉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她竟然是大明星的侄女，是吧？她现在在京城啊。 秦宇是学艺术的，平日里活动要比其他人自由。听着宁晴的电话，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这两个星期以来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给宁晴打听秦冉。宁海镇那种小地方，年轻人不多，但这群人还是看电视的。秦冉这张脸好认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有人都知道宁晴家那个大女儿上电视了。更别说云城了，宁晴之前不怎么跟她往来的姐妹都跟林婉一样上赶着打电话。谁都知道宁晴有个大女儿，几乎都忘了秦宇的存在。秦宇坐在电脑面前，他抿唇看着自己小号的微博页面，秦冉已经有了一个微博超级话题区 Q2。 他不发微博，所有人都在他的微博话题区刷，纵然已过了两个星期，热度也直逼当红小生。秦宇看着这个超话区，冷笑一声，用粉丝的语气直接发了一条微博。 看到大家都想知道小姐姐的小提琴，我这里有一个她的参赛视频， 甚至还附上了视频链接。这个参赛视频一开始在微博上宣传很广，一些人还因为脸粉上了秦冉。后来在他跟秦冉的抄袭事件过去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秦冉的这个小提琴视频就被人删了片源。不过秦宇手机里还有一份。秦宇看着他的这条微博浏览量越来越广，热度越来越高，心里是难以控制的极恨，继而又冷笑。越高越好，这些网友把他捧得越高，到时候真相一出，秦冉他就摔得越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